好，非常我他差你，我记得。 系咪日？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ta Cool 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方文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 呢两个礼拜其实上个礼拜书展，今个礼拜动漫展嘅，终于开咗个动漫展啦。 上一年就 搞你咁气啦。 如果大家记性唔系太好嘅，提一提各位啦。上一年因为冇肺原因就宣布延期，延期到12月，然后12月嗰时又爆过，咁所以结果佢就又再延期。好似嗰阵时系延期嘅，但系我谂紧你12月仲要系延期，你仲可以延到几时啊？下一届就嚟啦，咁啊结果佢就系 蚀咗咪下一届啦。今年书展咧，我所知道咧，如果你摊位细到某程度咧，基本上唔使钱嘅，即系叫做俾你噶啦，即系。即是他资助你啦，好听啲资助你，实实上真係唔使钱啦，要补返条数俾你啦，因为去年书展其实好多人伤亡惨重嘅，尤其是开大型档嗰啲，因为諗下你摆个档你又搭个棚，又要摆装饰，尤其是如果你三公相依级数，你又要搭到靓靓地仔仔嘅话，嗰下系几嘥钱嘅。 而且讲緊书展又好，动漫节都好啦，书展系漫画馆搞㗎，呢个动漫节系零速传播主办嘅，呢两档嘢其实唔系好 care， 尤其是细摊嘅摊费啊。因为唔系重点啊，即系对佢嚟讲好细件嘢。一嚟主要就系卖广告啦，二嚟就系啲大摊嘅钱啦，三嚟其实仲有一部分系门票收益嚟嘅。所以个摊到底俾唔俾钱咧，对佢嚟讲唔系真系咁重要啊。尤其是书展，书展年年都有啲送嘅摊嘅，我系听过唔少嘅，有啲相熟嘅铺头都有讲过，佢喺书展摆摊其实系唔使钱嘅。 嗯， 因为尤其是当啲摊冇人嚟嗰阵时咧，其实唔係上年冇啦，前年大前年大前年都有，三不時會有啲乜嘢㗎。你會有啲攤呢好久唔拉更㗎嘛。點解會有啲咁嘅攤呢？而且嗰個攤好似嚟到都唔係好想做生意，唔好一定係生意啦，唔係好想嚟咁樣嘅，愛理不理咁樣㗎呢。其實嗰啲攤呢係免費呃人要嘅。不過今年就更加多係咁樣嘅情況囉。 實有嘅，即係例如嗰啲乜鬼乜國家領事館啊，咩國家宣傳機構呢啲，我覺得係唔使錢嘅。因為要錢嘅話一定會擺檔。嗱，今次书展咧，其实预咗嘅，佢咧就好多展商系冇散货场啦。我少粗刻薄讲句就散货场。 喂，年年都系咁噶咯。 但系今年就系散货，因为旧咧，其实大家都系惊住咩？点知会又取消噶？呢啲啦，政府啲嘢系取消，即系我同日本紧急事态一样噶嘛，话取消就取消噶嘛。咁突然间啲古灵精怪，咁今年咧，真唔知系散货场啊！今年成咩 hea 搞嘅，即系就连系几个大档，即系三公商嗰啲。啲书都系颇旧嘅，更加唔好讲啲细书啦。细书代表就系咩？哇，夜冷到爆炸！我就星期一去嘅，即系收皮之前星期一夜晚去嘅。先入场嗰段马拉松我唔讲住，我嘅讲啲场面嗰啲嘢先。以往咧叫夹硬咧，我都执到几本嘢。今年我系夹硬都执唔到几本。嗱，场咧就话佢就话开七成半啦，佢就唔系开晒嘅，因为政府规定就话你只能摆几多 percent， 即系唔知七成八成嘅，我唔记得咗啦。 七成半。 好啦，咁咧佢做法就系咩？佢就唔係將啲展區分散啲，而係話咩？將展區一半直情劈空咗唔擺。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真係好香港人咯、啊，擺明居民就係、是、你戇鳩政策咪戇鳩方法定對咯。你話七成半啊，我咪直情將每場一個角頭挖空咗，其他地方依然擺咁密。我呢幾個噴發， 即係我覺得唔係氣，而係你規矩咁樣定，我符合你嘅規矩。其實有啲係香港人識嘅，你係好香港人，不過唔係氣，而係庇護你嘅規矩係咁樣嘛。我玩你嘅規矩。点解咧？因为之所以话只能容纳咁多人，其实系想你松动啲啊嘛。但系对一个展商嚟讲咧，入边个场馆太松咧，其实系唔好睇嘅。佢系不知几想啲人人逼人嘅。 系啊， 以个展商嘅立场嚟讲，咁我又要符合你话咩？要一半人嘅规定，而同时又想做到达到我嗰个好似人逼人人山人海嗰种效果。 嗯。 咁咪一半空嘅，那个空嗰一半，我相信唔会有啲咩人，除咗上去休息坐低嗰啲人之外，系唔会有人喺嗰度噶嘛。 嗯， 咁样我咪依然可以做到效果，又符合你个条件咯。 嗯， 我觉得系庇护嚟嘅。 啱、嗯， 因为动漫节唔系咁样。 嗱，讲咗书展先啦，我得唔得闲啦？咁成日夜晚去睇，六点零钟去到咧，有人就话头嗰三日就好疏人嘅，即系人疏到爆炸。但系据我所知，星期六日就已经系几旺噶啦。咁星期一晚可能即系最后一日啲谂住就系执夜冷货啦。咁我去到入场呢，佢以前呢就入场就直接由大堂入去㗎啦。但今次就首先兜去二楼一个小嘅坡，跟住又开到走一个马拉松，即係打蛇饼，即係好似人嘅大肠咁嘅小肠走嚟一转行完，跟住再转，即係先落返去一楼嗰个大门，跟住再瞓返去。 我觉得行嗰条排队嗰条龙咧，已经长过喺会场行嗰条路啦。黐下线，因为佢有啲细棵咧喺一楼二楼中间嗰个位置噶嘛，即系平时我哋排车停车场回旋处咧上面嘅位置嘅。嗰度咧系应该有两个细棵嘅，平时嗰两个棵应该都系攞嚟摆埋啲即系小嘅展览嘅。但系嗰度佢今次而家就攞咗嚟做行路，即系佢希望即系等人流唔好咁逼啦。但系一来人流依然系逼嘅，要逼嘅话，二来就系嗰条路我行得仲辛苦仲长。我因为我喺度玩手机行，点解行几都行唔完嘅？兜嚟兜去，兜嚟兜去。 我觉得佢系想保持个人员流动啊，其实真系防疫相关嘅。人系保持流动的话，相对嚟讲个传播嘅机会会比较低，应该系咁嘅理论，系咪事实我唔肯定啊。但系一般系咁样认为嘅，佢就想等你啲人一路 keep 住行啊，因为你企定定焗住你眼望我眼，如果你系带菌嘅，咁你咪系咁喷落我度咯。但系如果系 keep 住流动嘅话，你喷一下半下未必会濑嘢。应该是这样想啦，我不是很肯定啊，所以拉长我这条嘢等你四围喐，因为我咩几时同边个啲搞手有讲过啊？点解呢条队要拉到咁长？好似系当年唔知边一次嘅动漫节有提过噶，就系讲紧佢想啲人 keep 住行，唔想佢企定定。咁但系嗰阵时就唔系因为疫情啦，嗰阵时都冇啦吓，系讲紧咁样大家会舒服少少，冇咁辛苦，因为你 keep 住企定定喺度，然后俾太阳晒嘅话咧，啲人系会辣到熟嘅。是会焗到中暑啊，嗰类嘢即系咁，佢有咁样嘅。 唔系好简单，就系日本都系噶。日本你 game show 咁条龙好乸长，其实就系等你行远啲，因为我兜落兜落去啫嘛。 啊，等你 keep 住移动，唔系坐死咗喺度咧，咁我唔易出事噶。系好多时点解啲人会排队排到晕啊？嗰啲咧都系啲物质质企定定喺度，然后甚至俾太阳晒住冇冷气嗰啲咧，先出事。咁佢可能系咁样谂啩。 系啦，即系咁谂，我只系咁谂啦。总之就系嗰条路咧，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又好长，第二就系点解好似行紧人大小肠咁嘅感觉嘅？我话去啦，即系去到屎忽都出，讲唔出嚟啦。跟住好啦，入咗会场，会场反而行嘅路少咗咯，因为其实都系咁分噶啦，沙漠馆、雾馆嗰啲就卖咗咩小食嗰啲嘢，一号馆依然系大肠，一号馆其中一忽仔挖咗出嚟就唔摆档啦。头先讲过啦，首先政治书传媒主要卖政治书嘅千文化堂就直情好似冇摆档，我见唔到佢啦，唔知有冇摆档，我总之我见唔到佢啦。因为以前千文化堂基本上就系大摊嚟嘅，系几受欢迎嘅。 系啦，我记得好似有摆嘅，但系净系卖旧书。我印象中系咁样讲过嘅。 好， 阿夫子铺新书出唔到啊嘛， 政治书始终系有批fans 噶嘛。咁以前有几档主要政治书咧就冇摆档，千文化堂好似有卖旧书啦。癫狗咧，我所听到就有攞 counter， 但冇摆档，即系佢有俾攞个位嘅，就冇开档。咁而佢时报咧摆明佢啦，佢哋话净清旧书嘅。清晒就算噶啦，佢哋直情系其他档就直情冇摆咗添，就政治书基本上全灭，甚至连啲比较有可能政治书、历史书都比较敏感都唔摆，好多都系嘅。即系以前点子出有啲比较过敏，即系因为台湾书以前都卖好多政治书噶嘛，印象中今年台湾书都唔肯摆。 台湾书咗嘅问题就系佢哋嚟唔到啦。 系啦，因为今年其实嗱，首先就系以前咧一个主要大部门咧就大陆书，因为其实大陆书其实好即系平成而论啦。其实大陆好多中国出版嘅书籍咧系 O K O K 得嘅，但今年因为嚟唔到，所以今年中国书籍区咧真系夜冷到咧，你嗰本书我系唔敢攞上手嘅。哇，屌，大佬嗰本书攞完只手，可能只手会有伊波拉嗰种嚟嘅去到。 咁啊，伊波拉系太夸张啊，但系有啲木塞啊嗰啲嘢应该系唔出奇嘅。 好恐怖，嗰书旧到你觉得恐系你唔敢攞上手，恐怖程度嚟嘅，即系旧你都唔觉得比较新啲咧，系唔好睇到就哇点本书。你大佬你边个古墓掘出嚟噶？嗰只 仓底货库物理咯， 系咯， 真系仓底嘅。因为嗰啲入大陆书嘅书商喺香港有仓噶嘛，你大陆嘅人落唔到嚟，佢系靠嗰啲系之前放定喺仓嗰啲人嗰啲书嚟噶嘛。咁嗰啲书梗系仓底货物理嚟噶啦。 系咯，因为今年唔少中国嘅读人咧系嚟香港书展系扫书嘅。因为有时啲古人精怪书咧，香港扫到啊嘛，咁离开咪扫埋啦。今年冇中国客，咁啲中国书咪直情唔摆咯，或者替摆咯，或者头期摆塞几本咁啊，啲仓底垃圾摆喺度咯。结果就今年就嘴正何非，以前中国书位咧系爆摆棚噶，啲人去到。 咁啊，睇一睇数字啦，觉得2019年书展人数就好似100万齐头100万，咁当然唔系100万整啦，总之系 大约数啦， 万位系100万啦。今年2021年就有数字啦，83万， 咦都 OK 喎， 同样都系摆7日，又83万， 即系少咗30%嘅啫， 应该系仲有80%啦，咁啊100万同83万啊嘛，咪仲有80%咯， 系咯 ，OK 喎，咁样我觉得，因为嗱，今年书展咧，以前我睇咗几个嘅嚟城，即系台湾城邦啦。香港三丰商啦，我自己都即系基本上呢几个大档我睇过嘅， 香港嘅天地比较弱咗，但基本上我觉得佢 keep 到水准嘅天地系三中商就继续卖佢啲教科书啊、啲学习书啊、旅游书嗰类嘢，但感觉上好似比较逊色咗少少。城邦最弱嘅，城邦我觉得系真系完全跌窝跌得好紧要嘅。城邦唔知可能得台湾嚟唔到啦，城邦跌得好紧要，去到直情咩？而城邦系我点都做到几本古灵精怪书，但今年城邦连古灵精怪都搵唔到啦。 嗯，一样系外商问题咯，吓 系啦。跟住其他啲古嗱杂杂嘅 K 卡嘢就系、是、都系嗰句啦，大家都系清仓大行动，即系冇瞩目嘅，都比印象中冇话所谓嘅报复性消费，即系冇话啲人太耐冇买书嘅跟住扫嘅，印象中唔觉。 即系我觉得大家有咁嘅心，但系 扫唔落手啊！ 你冇嘢买，我点买买条毛咩？ 我都话咯，我已经大我大嚿钱谂住话，唉，书展难得你肯搞得到，点样扫几本啊？我大佬我冇人买本广东语字典啊嘛！ 即系我更加唔使讲啦，我要买嘅书入边系唔会见到有噶啦，已经系 即系叫做唉，难得你搞到嘅，想支持下你都支持唔到，冇办法啦，呢样嘢真系。 即系有啲书系出到版嘅，但系佢就唔敢喺书展入边摆，因为大家都知呢度系风头火势，而且仲系风头等位啦。即系有啲书唔一定系出唔到版嘅，即系其实好多书都系出到版嘅，问题就系佢唔会系喺书展度攞出嚟摆咯。 即系讲就系有啲书其实就系政治书咧，其实好 mile 嘅，即系根本上冇问题嘅，但系唔好搏咯。 往年賣緊都唔敢放啦，有啲即係之前講緊譬如14年二晒嗰啲，佢做好多書㗎嘛，嗰啲都有啲人收賣啦。對佢哋嚟講，想買嘅唔一定要喺呢度買，但我放喺呢度嘅話呢，我就好撚危險。我點知你把刀幾時會鋸落河呢嗰度呢？咁但係實際上係最終係冇發生過㗎呢啲咩嘢。即係大家想象中城寨唔知系国安定乜嘢嘅人操过嚟，边个负责人啊？跟住塌佢花叶，然后笠佢头套，带佢走。呢啲咁戏剧性嘅嘢系冇发生到嘅，最终。大家系惊嘅，真系惊有啲咩事情发生嘅。咁所以，反正本书仲出得到嘅，我仲有途径卖嘅。咁就呢度入边就唔喺度卖啦。即系好多系咁嘅心态咯。咁亦都有人话：，哟，我行一阵，你要嚟你就嚟啦。即系咁，佢咪照卖咯，亦都唔会有人喐佢。淨係嗰啲咩什麼香港研究會啲咁嘅濕鳩啦，濕鳩中共外圍組織 都唔敢啊！即一 都係篤灰啫嘛，即係一年幾撚多篤灰事件啦，幾十萬單啊，大佬！ 但係我所聽到今年好似係冇人攋嘢嘅書展， 係啊，最終係冇人攋嘢，即係難睇啊！書展大大個展覽，然後如果出現啱啱咁嘅戲劇性嘅效果咧，又上頭條噶啦，又上世界頭條噶啦。 但係今年就冇攋嘢，即係其實一來就大家都縮。依就係你哋縮咗咯，咁政府咪唔做嘢咯，即係大家好做啫。我覺得依樣嘢其實有少少叫咩？難得拖咗一年先搞到，咁無謂搞串個場啦。即係依樣嘢其實大家心照嘅，咁又識你識做，我識做啦。 咁啊，往年我仲有書喺千文化廊呢舊書，我就算啦。如果佢當年要買就買咗噶啦。 講啲千文化廊啲書買都買咗啦，即係你又小狗爛擦鞋嗰啲，你要買買咗噶啦。 啊，即係你唔買嘅都唔會今年無啦走去買啦，就係、是、所以入鋪都懶得入啦，已經係。有啲书系旧书，但系今年唔敢放嗰啲，我已经晨早买咗啦，所以就我净系去咗动漫节啫。 我动漫节点啦？依轮到你啦，因为我动漫节冇去嘅嗰四日。 意外地好捻多人， 因为我都听到依成好多人话报复性消费嘅，系纯粹就咩啊？忍咗成年啦，屌啲钱攞嚟实，啲钱攞嚟揈嘅嗰只。 动漫节用书展一个好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咧书你可能冇新书。可能好多人都会唔宁愿攞旧书出嚟啊，各种原因。但系精品系一定会 keep 住有新嘅。不过咧，一开始大家系唔睇好嘅，包括我在内都系唔睇好嘅。第一就系两大摊啦吓，呢、这个 Hot Toys 同埋角川都唔嚟。咁大家都谂到啦，好明显嚟你谂到啦吓。 嚟唔到。 角川系台湾同日本派人过嚟嘅，两边都要过嚟隔离14日，然后翻去又再14日，即系你谂，即系 唔好玩啦。 净系隔离都要隔离成个月。咁啊唔使谂啦吓，然后有啲亦都唔嚟参展啦。日本全部冇嚟到，其实各村系有嚟嘅。我呢、这个呢、这个 get 咧，我喺会场入边咧，俾人屌过好多次噶啦。我大概呢个要讲一次，各村系有嚟嘅，天文各村，大陆嗰、那个，即系佢喺香港系有办公室啦，叫做摆咗一个书架仔，喺个好大旧嘅成旧都系其实佢叫广州啦，实际上就系大陆啦，大陆出版商。嘅夾埋嘅 booth 入邊有一個書櫃仔係大陸嘅國村嘅，即係因為事前咧嘉賓又嚟唔到，啲展商有部分嚟唔到，好多人都覺得係冇乜嘢睇，咁但係咧我入到去嗰陣時咧就係、是、一開始攞嚟係啊冇乜人咯，我行出門口我先知咩事，因為我係開場前入咗去噶嘛，開場的時候咧我見到冇人跑冇人剩，往年佢有樣叫投籌嘅物體啊，大家知噶啦。 即係話佢嗰啲俾嗰啲喺某個時間之前，我記得好似係六點定幾點，總之係朝頭早之前，咁佢就會俾個籌你整隊嗰陣時候會派個籌，攞住個頭籌嘅先可以優先買嗰啲限量嘢，要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先開放俾唔係攞頭籌嘅人買。咁所以啲限量嘢你基本上一定要攞頭籌先攞到嘅，嗰、那個籌派唔曬。原本係200個嘅，後尾就變咗500，其實200係少嘅。前年啦，即係上屆啦，都500啦。咁今屆佢照派500，但係500係派唔曬嘅。而開場的時候，我哋大家好常見嗰啲 woods 啊，成扎人衝入嚟跑，係咁跑嗰、那個嗰、那個場景咧，今年係冇嘅。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過翻我個 channel， 我有掟段片上去，係冇人跑嘅。幾乎係冇人入嚟。即係小貓，我諗我影咗兩分鐘加埋應該係十零到幾十人啦，冇人，係得兩三個人跑，而且我嚴重懷疑佢哋跑係因為我哋成扎記者影撚住佢，明唔明啊？我唔想俾你影，所以跑扎扎咁走咗去。 又做咩啊？唉，應酬係不契弟啦。 唔係啊，佢唔係應酬啊，係唔想俾你哋班友仔影撚住曬啊！有啲人避鏡頭噶嘛，即係我嚴重懷疑我哋門口圍住嗰扎記者多撚過佢排頭位過嚟衝嗰扎咯。即係亦都因為其中一個要排頭籌去衝嘅原因係 Hot Toys 啊嘛，佢啲限量嘢係可以炒到好撚貴噶嘛，但今年冇啊嘛，咁所以啲佢哋都冇咁嘅需要。咁各村又冇咯，咁雖然好少人排頭位係為各村嘅，變成就係佢哋冇咗個誘因要去炒啊。雖然有都有人排隊嘅，嗰間嘢我唔係記得叫乜嘢啦，係賣啲本地公仔啊，嗰啲我唔識欣賞，成唔知咩嚟嘅。總之就係唔係我哋熟悉嘅日本 A C G 啦，都有人排隊嘅，但係就真係同往年差咗好遠咯。咁你既然冇乜貨，今年亦都冇場內嘅 PS5 賣，年年都有啲特價主機啊嘛，今年又冇。即係今年佢哋可能直情冇機賣俾你啦，我唔知係冇機賣俾你，所以定咩啦，定係咩啦？總之就係Sony都冇嚟爆，係唔記得咗你。 Sony， 所以就大家都成日都覺得係，既然咁多嘢都冇咯，好正常地考慮就係、是，可能冇乜人嚟啦。阿俊阿信佢俾乜題？CP 都冇呢、這個創天啦 ，Creator Paradise， 咁今年都冇嘅，但係就唔關阿葉生事嘅，即係。佢人喺日本而家應該係安全嘅，因為佢其實前年嗰陣時講過，呢個係 last 一次搞 CP 啦，佢唔再搞啦，因為佢蝕撚到撲街，佢唔想再蝕了。所以如果上年有得搞嘅話，其實都已經唔會見到佢㗎啦。咁今年大家亦都唔會諗住見得到佢啦，你喺香港見得到佢先神奇。我覺得佢未必翻到嚟香港添。即係大家應該知㗎 ，CP 個搞手係叫葉錦龍，係區議員嚟㗎嘛，前區議員嚟㗎嘛。 哦， 系我唔知佢辞咗职未啊？可能系，可能辞咗职啦， 应该辞咗职啦啩？ 应该辞咗职啦啩？佢而家喺日本啊嘛，咁啊，总之就系本来就话唔搞噶啦，唔系因为疫情，亦都唔系因为国安法，乜都唔系，纯粹系之前已经话咗蚀紧到趴街唔搞，但系依然都仲有保留翻个桃园区喺度嘅。咁唔知系因祸得福啊，定系乜嘢啦？定系其实因为个会场缩水啊？大家知道平时嗰个贺啊，就系CDE 三年贺啊嘛，动漫节。通常都呢個 size 啊嘛，以前就係 CP 就另外上面樓上好似三樓俾個殼你噶嘛，今次係直接黐咗喺側邊，因為如果嗰嚿嘢唔放嗰個位嘅話咧，又係會空咗一大嚿出嚟，佢本來已經擺得好鬆噶啦，今年少攤啊嘛，所以佢就乾脆就將佢放落嗰度。咁最大得益處咧就係啲同行組織，因為上一年咧你要識行上去，你先會上咗去噶嘛，但係今年因為直接黐住咗啊， 太好啊！ 是好多好多非常之多客，佢哋忙撚到抽筋，而我亦都係見到風林火山嗰個任何同行展，只要有佢存在同行展都會排隊嘅。嘅風林火山其實主要係因為佢哋收得慢，收錢收得慢，唔係佢哋特登嘅，其實佢哋極限就係收得咁慢，佢哋收錢係收得咁慢嘅。呢、這個唔怪責佢哋，總之就係我見到佢哋條隊係進得好撚緊要，嗰度應該有百零二百人咯，冇誇張。好撚恐怖，以同人以香港同人組織嚟講，排百零二百人係好撚恐怖嘅事，打咗蛇餅噶。咁其他同人攤亦都熱鬧咗好多嘅，因為人係密度係唔係多嘅，密度咧就大概 keep 住都係我行得算舒服，人多但係唔會撞到起啊嘛咁啦。因為平時大家講緊點零兩點呢啲咁嘅高峰期啊，係人多到你就算個會場幾撚大都好啦，你都係移動困難噶嘛。但今年就移动算系几轻松嘅，人多但系唔会阻碍到你移动嘅程度，都算几我行得几舒服啦吓。所以我嗰阵时以为系冇人嚟噶，因为事前冇嘉宾又冇厂商，个个人都嗌唔嚟，即系我识嘅都嗌唔嚟， 即系然后见到会场又冇人冲，入到会场又唔算逼，我以为诶、欸、真系咁少人，唔系啊。我行咗出去之后，诶、欸，唔好意思，我错了，对，抱歉咯、啊。 因为其实大家都估到系冇咁多，系冇咁多人噶，其实大家估住系。 大家都系咁样估，但系实际上唔系，门口条队龙排到六年咁长，系因为佢真系守佢个防疫规矩咧，佢仲要唔系七成半啊，佢系一半啊，佢宣称系一半啦、啊，但我觉得体感啦，我觉得系七成半嘅。入面是保持一个不多人的时段，我觉得几多人咯。 嗯， 他是 keep 咁样，然后入面要走紧啲人，他才会放人。我问咗嗰啲安排嗰度啦，系讲紧佢系会 count 住几多人出咗去 ，count 到咁多咁上下啦，咁就会报翻俾放人入场嗰度，就放一截人入去，咁样流水式咁样去控制。以前系冇噶嘛，咁所以就条龙排到六年咁长，据说高峰期要排三个钟头。 哇！ 据说啦，因为我系冇翻排队，大家知噶啦。即系我谂紧，哇！仲要最惨系咩咧？动漫节嗰几日咧，出太阳，个太阳就又好卵毒，系毒到系嗰阵时我谂住去食饭，行出去谂住食饭，谂紧系行远少少，行几分钟路程嘅地方食饭。一行出冷气范围，我后悔了，我就已经后悔拣嗰啲地方食饭，因为真系好卵热。 我冇办法啦，因为佢而家会场冇得食嘢啊嘛。以前会场咧，佢喺嗰个最落个 auto 嘅位置，会有啲小食摊俾买嘢食下，贵你起码你叫做咩？唔使行出去啊嘛。但系而家冇小食啊。 而且如果佢唔拦你嘅话，你可以叫外卖噶嘛。附近啲茶餐厅啊，呢个系都系佢哋一年两次做生意嘅大好机会嚟噶。行几分钟就已经系成身系由头湿到落个湿到落底裤，虽然大家唔想知，但系真系湿到落底裤啊，大佬。都几夸张下嗰、那个底下，你谂下企三个钟头，虽然佢排三个钟头嘅时间咧就过咗中午啦，已经系，因为中午时间其实相对人冇咁多嘅，啲人系晏昼三四点嗰时先嚟嘅，大家知食完饭之后先日游行嚟，嗰、那个时候先高峰期啊嘛， 嗯， 应该系嗰个时间嚟嘅， 嗯， 好卵恐怖，排三个钟头先入到去，真系好夸张嘅人数。是不是比往年多？我不够胆肯定，因为没什么基准比较。因为其实我们录音期间现在开了场了，已经我们录音现在这一刻 now 是开了场的 last day 开了场，但是我都不想去了，就是没什么必要。因为以前我为什么要去这么多天啊？因为他每天都有嘉宾来嘛。 啊，今年不用，今年大家估计没那么多人，就是这么多吗？你没有嘉宾来，以前动漫节是有嘉宾来的，有时嘉宾颇为豪华。我记得有一年我去 高桥洋子啊，上次 哦，先，我记得上一次去动漫展，好似系唔知系机战定系咩，总之我咧好似一年咧就搵桑岛法子去嘅。有 上年系虚渊高桥洋子几捻大粒都有，一线嚟嘅，人哋系一线大粒嘢嚟。 因为咧就系我想去先，因为我本身好少去呢展嘅。有一次咧就去咗睇 show， 而家好似 Love Live 嘅，应该系仲早啲添，即系初呢个 Muse 年代噶啦。有一次咧就系桑岛法子，就而家听到话桑岛法子去啊，即刻飞扑。咁其他之后我都好似好少去嘅。但今年就谂住都冇大粒人去啦，咁啊都冇人会去啊！屌，你听我嗰日听到话喂包仔棚报消费，我话唔啱系啊嘛，香港人真系咁捻狂，决得咁紧要， 系真系咁狂，真系咁捻恐怖。入边个买气都其实都，我觉得同上年唔系上年上届成日都要讲嗱，一次我讲晒啦，往后我只要讲上年。全部是指緊上一屆，即是前年啦，冇上年嘅時候，冇上年的份啦。即係我覺得上屆係同上屆相比啊，人手拎住嘅嘢就冇特別多到，甚至我覺得有可能有少少少咗添。但係因為人數多，啲攤都旺，而且最緊要係乜嘢咧？攤少咗，啲消費集中咗，所有攤都話我聽好撚好買啲嘢。即除非你係啲嚟來亂的啦，有啲攤你真係覺得你嚟亂噶嘛，即係啲信用卡啊，但係電競嘅都嗰啲都算啦，嗰啲依然係拍烏蠅嘅嗰啲係太貴啊啲嘢。喂，大佬食千蚊起跳嘅凳啊，嗰啲電競椅，當然你買兩嚿水，然後俾全電燈笑就你嘅事啦。即係嗰啲成千蚊起跳嘅電競椅，那個 keyboard 唔知貴撚咗喺邊嘅電競 keyboard、mouse、耳機嗰啲嘢。咁就係真係少人買嘅，但係如果係嗰啲咩精品啊嗰類嘢咧，係非常非常之好賣。第一係有啲餓咗咁耐啦，第二就係我冇其他地方啊，我錢預咗喺度噶啦。咁而其他嘢又唔係至於唔似你書啊，書真係要合眼緣，你要啱睇你先係啊嘛。但係精品啊呢啲嘢，其實如果你話佢哋唔使錢嘅話，我好多嘢都想攞走噶。咁我窮啊嘛，問題就係即係我唔買嘢純粹因為我窮，唔係因為我唔想要。 咁嘅情況下，如果我預咗消費嘅情況下，我只要件嘢我有想要，我就照買㗎啦。木棉花係排領到次近的，係埋單嗰條隊，唔係講緊入場嗰條，入場嗰條都要排。嗰條隊反而冇咁多，因為慢得慢得慢啊嘛。會場都唔知係佢估到定咁啱啦，佢係放喺最邊邊嘅，隔離嘅斜對面係同人組織，但係佢正對住咧係對住一笪空地嚟嘅。嗰隊咧係風林火山同木棉花排曬，攞咗嚟排隊用啊，好撚多人，比平時仲要多，應該多咗 1.5 倍左右啦。甚至萬迪、東立都多咗人排隊。萬迪其實嗰啲嘢係好鳩 hea 嘅，嗰啲精品啊係好 hea 嘅，所以其實好多時都冇乜人嘅。偶不要排下队，但系你挑啱时间去咧，系唔使排队嘅。但系我同一样嘅时段去，50人都最少都排咗。本来唔使排队嘅嘢都要排40-50人，好夸张嘅。当然我最后冇，都系冇买到嘢啦。东立就因为人多流动快啊，其实我年年都唔使排队嘅，因为其实你买本漫画好快结账嘅啫嘛。点解啲精品铺要排咁耐？就是、因为多精品又要呢样做样多啦，嗰类嘢先搞得耐啊嘛。但系漫画快好多啊嘛，东立都系排咗好长条队，好恐怖。入面基本上是受歡迎的攤，全撚部都排隊排到紙巾。我諗緊，如果國川喺度仲得了嘅，即當然可能因為國川唔喺度，所以人家先排其他隊啦。但係入面會場排隊情況其實係比往年，我諗輕強都要嚴重咗 1.5 倍。人數嚟講啊，咁因為佢規模咗啲冇乜喐到，所以我估計就人都多咗 1.5 倍咯，係幾勁下㗎。即係而家講緊埋單隊嚟㗎，即係唔係嚟白撞㗎。啲人係真係俾錢，你要俾錢你先埋單噶嘛。你好似我呢啲入嚟白撞嘅，係唔會走去排嗰條埋單隊噶嘛。嗰條隊都長喎，你諗下啲人係報復消費係真係存在嘅。不過就係只係存在喺動漫節入邊咯，幾誇張下嘅。但係調翻轉就係舞台咧，就唔係用佛線出盡場嗰四可以形容啦。之前我哋講過啦嚇，由虛冤啦、雞人楊子啦、中島法子啦，全部都係嗰啲業界一粒大星嚟噶嘛。一年總會有一兩個咧咁大粒噶嘛。今年最大個粒叫大個，係直播嗰個，唔係萬達。啱啱最大粒係佢噶啦。 哇！ 其他嗰啲，除非你覺得嗰啲咩咩官啊，嗰啲咩交官係算係都算係大粒啦嚇，嗰啲係大粒嘅。不過佢就唔係我哋講呢啲啦，表演嘉賓啦，係簡單講。 表演嘉賓啦。 以前個主舞台就係俾一啲維威衛，即係俾頒獎嘢啊，啲維威衛啊，啲贊助商嘅嗰啲實際係廣告啦嘅活動，廣告活動啊，呢三種嘢圍埋加埋一齊，大概係表演嘉賓佔一半。其他呢啲維威衛嘢或者係廣告佔一半，大概咁樣分㗎嘛。今年似一邊冇咗，全部嗰啲係啲維威衛，啲乜春大灣區乜鳩唔記得咗乜嘢成立委嘅委員會嗰啲成立典禮，咁樣邊個睇啊，大佬？台下邊冇人望住個台㗎，除咗有幾個要影相嘅人之外咧，台下邊坐喺度嗰啲啊，都唔撚望個台㗎。你諗下，嗰啲咁啊，其實嗰啲維威係冇人理㗎嘛。好似黃國龍好似有份嘅，不過算啦，佢是撚蛋啦，我真係冇 fucking care。总之就是舞台变成剩返呢啲嘢，唯一比较有少少睇头，第一大个表演都唔算好好喎，都老实讲，不过就最少系纯表演嘉宾啦，最少系应该系啩。咁同埋卖广告嗰种咩电竞比赛，实质上系广告嗰啲呢，嗰啲电竞比赛呀，都仲有少少嘅，但系真系少咗，比例上真系少咗咁，因为佢数目冇多到，佢哋依然系有几个嘅啫。咁剩返嘅时间点算啦，咪就系俾嗰啲维威威真系围晒佢咯。而同行嗰邊其實有另外一個 booth 㗎嘛，今年因為冇大嘉賓嚟，即係往年即係咩西遊鬼啊、麻之准啊嗰啲捉到日本人過嚟，咁應該係主要都係靠葉生嘅啲人物嘅。咁今年就第一就係你有人物都冇用㗎啦，冇人會肯同你隔離一個月㗎嘛。咁所以今年就全部變曬類似 CW 啊、RG 啊個舞台表演咁樣，俾曬啲唱歌啊、跳舞嗰啲舞團啊嗰啲啊。佢仲有啲以前咧你台下邊咪有啲 Yes Tiger 嗰啲咧喺度揈下揈下嗰啲咧，今次佢哋攞嚟上台揈，直接係變成表演之一。台下反應都唔錯㗎。我只能講。自從上次好似係上唔記得係上屆定再上屆，即係前年或者大前年啦，同我哋有少少深入少少嘅接觸咗之後咧，知道嗰班人其實純粹就係玩嘅，就普通嘅玩啦，即係唔係為破壞大家嘅體驗，佢只係佢享受表演嘅方式唔一樣。自從咁樣之後咧，其實佢哋嘅形象係正面咗好多啊！以前咧，你見到嗰扎人喺隔離喺度 yes tiger 喺度揈嚟揈去嗰陣時咧，啲人係秒嘅。但係今次咧，佢哋上咗台表演，仲有人拍掌添㗎，好勁下㗎。嗱，唔係做妹，真係唔係做妹嚟嘅，大家係真係有去睇表演。咁當然啦， 有表演睇就開心㗎，大家而家年頭。 去到呢个地步啦。 咁佢哋都好卖力表演，咁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差，即系咪啱啱你心水咁解啫？因为以跳舞嚟讲，算系几劲噶啦。反而啲舞团咧，有时都会甩甩格格练习不足啦。大家知啦，呢个年头好难揾场去练习噶嘛。虽然唔系我杯茶，包括啲歌团、舞团都系啦吓，都尚算系有啲嘢睇下嘅。但系就冇咗往年嗰啲大粒嘢咯，最主要系冇咗呢啲。但系意外地都算系做得唔错的。咁可能亦都系因为佢唔似书展咁咧，你个个都觉得个气氛好肃杀啊，呢样又唔得啊，嗰样又唔得。咁咪动漫节有乜嘢啫？相对嚟讲，大家觉得安全啲咁啩，同埋啲即系睇即系喺 ACG 嘅人，亦都唔系咁关心政治啦。你书展你好，你点你都要听到啲人系咁讲话呢种书唔觉得追得，嗰本书唔追得。啱啱我哋都要讲啦。 同埋一样嘢就系书展本身政治书其实系主流嘅一种嚟嘅，呢几年嚟政治书系相当好卖噶。 其中一个好重要噶嘛， 甚至我所知好多档系专以卖靠卖政治书，即系搵翻成年嘅钱嘅。咁你今年唔俾卖政治书，嗰几档就已经唔使开啦。 啊，咁啊，但系 ACG 就相对冇咁样嘅问题啦。咁所以就意外地真系唔少人嚟啊。不过就同一时间啦，我认识嘅人咧系几乎都冇去到，几乎都冇入场。即系我都入少咗场啦吓。我又好老实话你听，往年我系除咗 last 嗰日，因为除咗 last 嗰日通常请唔到嘉宾嚟嘅。就是之前是每一日都要报道的，但是今年不是了，今年我就不是日日都去的。 去几日啊？去了 啊，两日。 两啊，都两日啊，四日去了两日，50% 都。 做嘢啫，都搵食啫，即系呢啲。即我啱啱 up 嘅状况可以做个标准嚟嘅，唔系我咁啱我睇住好多人，是真系好多人，超乎所有人想象，最少我认识嘅所有人想象都认为会少人嘅，因为冇嘢睇。但系大家冇谂到嘅就是冇嘢睇还冇嘢睇，大家都系惯咗会去，而且系因为我其他地方去，所以调翻转呢度谷咗咁耐，反而就更加多人去。我系有少少意外，因为其实嗰啲佢话好 hardcore 嘅人咧，啊，仲有一样嘢少咗，一样少咗嘅 cosplay 少咗。呢、這个我唔知点解，总之 cosplay 嘅数目系比往年少咗啲啲，略略少咗啲嘅，我目测就少咗嘅。咁呢个就真系有可能系受我去嘅时间影响啦，因为我去嘅时段其实唔系 cosplay 嘅热门时段嚟嘅。咁 可能纯粹错觉， 有可能系纯粹错开，但系我感觉系真系少咗嘅。我冇实数，因为我冇实数，冇任何资料，但系应该系真系少咗嘅。咁原因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可能大家冇心机搞啊。因为其实咧，我系有留意过噶，核心嘅宅咧，追舞台活动嘅人咧，系比较核心少少嘅宅嚟嘅。买精品或者系就咁纯粹嚟为咗行而行嘅咧，系比较 light user 啲嘅，系有个咁嘅分别嘅。因为如果你系核心宅，你要买精品，你使唔使去动漫节啦？你明唔明我乜啦？所以可能系因为核心嘅 user 减少，咁 cosplay 就好明显系核心 user， 咁嗰啲人少咗都唔系好出奇嘅，可能系咁啩。咁有一个好亮眼嘅 cosplay， 但系佢唔捻想俾我影。一个还原度非常之高嘅泥头子，最主要系个身高还原啦。 身高真 系，即系我行过去，佢就已经系即刻弹开，唔系本人弹开，系佢个身边嗰位大人，我唔知系家长定系乜嘢，即刻就起降，应该因为个身上装备嘅问题。跟住就我问可唔可以影相，佢话你要等佢阿妈翻嚟，即系可能佢唔系佢阿妈，或者佢纯粹一个借口，唔想俾我影相啦。嗱，好认真啦，我做嘢咋，我真系做嘢咋。我是偶不已都会影少少 cosplay 㗎嘛。今年我是一个想影嘅 cosplay， 唯一一个，但係佢唔俾我影，所以我今年係冇影到 cosplay 嘅。但係有影嗰团好过瘾㗎。我喺谷入面贴返图啦，出到呢个 podcast 嗰陣时候，我喺返个 Discord 入面，我订返俾大家睇啊。呢、這个蜘蛛人个 cosplay， 成炸蜘蛛人 cosplay 超正，我到时贴返俾大家睇。 不得不讲啊，因为今次係啱啱讲啦，佢係好松动㗎嘛。咁我后尾先睇返，因为我现场系唔系好清楚啊，后尾睇返啦，原来书展系人多，你人觉得同上年比嘅话差几远啊。 之前年呢，其实如果以人嘅密集度嚟讲，星期一晚嘅情况呢，大致上差唔多嘅，即系水行日啦，行一夜晚其实差唔多嘅。 同时段啦，同时段系差唔多啊嘛。 差唔多啦。 但系动漫节系少一节㗎嘛。即系并呢个大呢个系好得意噶，原来咧呢个书展咧系限制入场人数85%，容纳量嘅85%，但系咧动漫节得50%嘅啫。嗱，嗰个数字我就好奇怪嘅。根据呢个599F 啊， 入边咧，就公众娱乐场所嘅入场限制喺最新一次嘅刊宪咧，就系话维持旧状。咁我咁啊再睇翻再上一次嘅刊宪，再上一次刊宪写系几多咧？系公众娱乐场所 80% 即容许个容纳量啊。咁但系你书展话你差唔多啊嘛，好正常嘅，因为你谂下最高峰嘅 85% 同冇限制有几大分别先？如果你唔係最高峰嘅時候去，你應該係頂唔到個數㗎嘛，即係唔會長期你個 hall 你都係塞滿曬人㗎嘛，所以你人少嘅時候去，咁就基本上冇分別嘅。但係咧，50% 就算幾少人都好啊，都唔會得翻一半人㗎嘛。咁所以咧，就成場由頭到尾都係塞到頂住咗佢個所謂上限啦。咁就所以就呢、這個無論係主辦當局啦，定係入去嘅人咧，都係叫飛龍天㗎啦。咁我啱啱講下呢個 85% 呢個數字係我唔知邊度走出嚟㗎。 因為我成日呢個係一個謎嚟㗎嘛，就係佢啲數字永遠唔知佢用咩計出嚟㗎嘛。 佢唔係計出嚟㗎，因為呢個係法律嚟㗎嘛，法律規定係咁樣寫住㗎嘛。即係如果你話法律規定係係可以 100%， 咁但係我書展我就中意淨係放 85% 啦，得嘅，明唔明先？ 明。 即係降低啲係冇問題㗎嘛，但係調翻轉，而家規定就算你用已經係最寬鬆㗎啦，公眾娛樂場所佢都係 80% 啫，你唔知嗰 5% 邊度嚟㗎，但係講 85% 係邊個咧？貿發局。因为动漫节贸发局唔系主办嚟噶嘛，但系呢个书展系贸发局主办噶嘛，亲生仔嚟噶嘛呢个，咁佢好似五定六月，总之早前嘅记者会入边咧系有讲过个人数限制 85%， 所以全世界都噏住 85% 嘅，咁两个性质基本上系几近系相同噶啦吓，都系公众参与嘅活动，一个活动一个展览兼实际上系促销场啦吓，其实呢个性质系非常非常之相似噶嘛，卖嘅嘢其实动漫节有一半都系书嚟噶啦，佢两个。信心咁相信，所以主办方个其实一路都谂住系，都系谂住大家让 85%， 了不起都系 80% 啦，即系咁。但系佢突然间咧就喺主办前一日，我唔知系当日收到通知定乜嘢，总之动漫节主办当局先得悉，我哋只能放 50% 人，佢先嗱嗱临开始去搞相关嘅嘢。咁你谂下一日之内点可能做到足够嘅配套措施啊？咁佢只能系夹硬嚟，就而家就变成咁样唔俾人入。用呢個方法去減操作到 50%， 大概係出現咁嘅狀況。根據刊憲嘅資料咧，其實咧有兩種好接近可以套用到去書展或者動漫節同一場，因為啱啱講過佢兩個字係非常之相近，佢係應該係套用同一種情況嘅。有兩種嘅，即係599F 入邊表列處所入邊有講到，在活動舉行的指明活動（括弧包括會議、論壇、研討會、展覽、典禮及慶祝活動等）。咁佢入面讲到明展览，咁就书展名都叫展览啦，虽然实际系散货场，大家心照啦，但系你话符合呢条应该冇问题啦。又或者仲有一个咧，就系第六管就公众娱乐场所而言，所有员工接种嗰个安排就唔使讲噶啦，嗰个废话嚟噶，可以放宽到 100% 咁样，唔可能噶啦，因为两边都讲过啦，唔可能有员工三分之二打咗针，重点系游客或顾客，香港得三成打针率，你边度嚟六成几嘅人打针啊？咁即系佢一定唔可以放到 100% 咁啊，否则人数将维持现有水平。呢个系最近一次嘅刊宪公告嚟嘅。咁再上一次嘅刊宪公告咧？就係講公眾娛樂場所放由 50% 放寬到 80%， 佢咁樣寫嘅。咁嗱，最近嗰個就話維持現有，咁對上一個就話放寬到 80%， 咁理論上係咪應該 80% 咯？咁但係咧，而家佢就結無啦啦咁啊結咗佢，咁兩個解釋，要麼就係呢個唔係公眾娛樂場所，先講會展個場地本身啊係公眾娛樂場所嚟嘅，唔緊要。咁可能你話取個嚴啲嘅，咁啊即係指明活動啦、啊咁即係佢係一個展覽指明活動，咁 50% 咁就係 50% 啦。咁如果係咁嘅話，係咪應該書展都係 50% 咯？係咪先？ 但書展似唔係喎，書展。 書展85%喎，仲係高過咗娛樂活動嗰80%喎，剩翻個5% 邊度走出嚟啊？唔單止係個定義好混亂，因為我揾唔到任何法源，我係揾唔到任何法源理據係佢話我聽，佢點解可以超過咗 80% 冇嗱？除非你話書展入場嘅超過三分二打咗針，你信唔信？我切实都唔信噶啦， 唔信咯， 即系呢个系唯一一个有可能符合佢自己罕见嘅嘢， 亦都好难查系嘛，因为你我唔见到人写住话打针嘅请行呢度，我又冇见到呢张纸， 咪系咯，即系你就算你要督嗰啲咩安心出行都好啊，你个安心出行冇包括针纸噶嘛， 冇包针纸噶嘛， 应该冇啦，我唔肯定啊， 我其实嗰啲就系政府其实应该就咩打针嘅，你只要递出针纸，你就行呢度，唔使乜嘢都唔使做。 未打针之前嗰边，要咁样嘛？ 系咯，其实如果你真系要做到用符合呢样嘢做到 100%， 其实理论上都可以做到噶。只要两条队，咁一条放两个人，一条放一个人，咁样去。如果打咗针嗰条队啊，冇人再入，咁你冇打针嗰边就唔准入，咁样咪可以 keep 到入边有三分之二咯。其实系做得到嘅，理论上。即如果你当初神早俾咗个条件俾动漫节嗰边，有冇可能话咁佢咪谂咯？喂，咁样会唔会好赶客啊？如果佢觉得唔赶客啊 ，OK 嘅，应该都仲赶到做得到嘅，最多系唔打针嘅人排队辛苦啲嘅啫，唔会影响啲人嘅，咁佢可能咁样做。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迟一日先同我讲，而且用讲紧上个礼拜你书展都同系 85%， 咁有部分媒体唔点名啦，理解成咗政府突袭公告，因为动漫节星期五开始噶嘛，咁但系佢例行系星期四去改呢啲咁嘅附例规例噶嘛，佢就话星期四去改，唔系因为我查咗，我重复检查咗好多次，相关无论系娱乐场所，无论系表列处所，系冇喐到佢个附例限制嘅，而且。近期有限制，你都知道是傾向放寬的啦，即係近期是越來越寬、越來越鬆噶嘛，正常啦嚇，大佬，我哋幾乎係斷咗纜噶啦，應該係點咗纜啊，斷撚咗纜啊，政府唔撚應啫嘛。咁嘅情況之下，佢係只會放鬆嘅啫嘛，唔會突然間同你收緊噶嘛。即係你各種方法去計算之下，你係唔可能係無啦啦同我講係咩噶嘛。嗱，我就冇親身求證嘅，根據立場新聞嗰邊講咧，就話佢就去問翻當局啦嚇，咁就係冇回覆。我哋呢个政府就咁 Q 湿鸠噶啦，咁到底呢件事好明显系一个行政失当嚟，咁当然啦，而家呢个政府应该系唔捻鸠佢理佢噶啦，边有理翻泽嘅难处嘅痛苦啊，即系 唔系泽都唔理啦，更何况系泽， 咁啊， 我成日都话啦。连责都唔理责嘅嘢，更何况政府？ 咁所以咧，就呢个50%、85%、80%，到底点样嚟咧？其实到而家为止，我都依然系拗捻晒头。如果有政府相关人士，应该唔会听到我哋讲嘢噶啦。即系，但系如果有人知道咩原因嘅，我真系欢迎话我哋听，因为全香港唔净系我哋，因为毕竟动漫节都系大事啊。香港好多媒体都有报道啊。我睇过每一个，无由左中右红蓝绿乜 Q 报媒体都好啦，从来冇一个系答不到或者。即是估得到到底点解一个 85%， 一个 50%， 除了大细超之外，我真的想到第一样啦。 嗱，提就有提嘅，我都听过。 提啊，我知好多人提啊，但系冇人答嗰度。 好多人可以，但系冇，但系有一个就系一个系冇人明白，就系呢条数点计出嚟嘅。第一只嗰个就咩啊？大细超。 顺便一提，最接近 85% 啦，佢政府响呢入边有一个系 85% 嘅，但系就应该完全唔关事啊，就系就斜台影院或座位式观众席，其实讲紧电影入边啦，电影院就 85% 啦。但系点解电影院可以 85%？ 因为啲人坐低噶嘛，你个位系梗位嚟噶嘛。即使就算 85% 都唔会真系好逼人噶嘛。你谂下，你坐满晒人都系你同隔篱都最少有30-40 cm 距离噶嘛，而且你前后又有半米距离噶嘛，而且个场唔系真系塞满噶嘛。但系会展啊呢类咁嘅活动场所系可以塞满人噶嘛，人黐住人噶嘛。所以佢个限制比较宽松，系可以合理嘅。但系嗰个电影院嚟噶嘛，你总唔会讲你个书展系电影院啩，系咪先？咁所以就即系始终谂唔明。啊，顺便一提啦，啱啱之前都提咗，既然提开呢啲嘢就，亦都因为咁啦，所以书展同埋动漫节都系唔准饮食嘅。咁因为如果饮食嘅话咧，佢就会计你系餐饮业。咁就四人一台嘅动漫展应该就好好睇嘅。 今日你有冇见到人喺书展动漫展嗌饭盒啊？因为以前冇就完全冇啦。 冇系冇晒。 因为以前咧系书展最大嘅生意就咩啊？嗌饭盒。 啱啱我讲到我又行过去附近食嘢噶嘛，我又兜咗去睇下啲外卖仔，依然都系忙嘅，因为食饭时间嘅湾仔其实好多啲办公室噶嘛，但系佢哋唔系送去会展嘅，因为送去会展嗰啲嘢有样睇嘅。入面是没有人飲食啦，咁其实有飲水都没有人阻止，其实大家其实都唔系執行好嚴。 大半年前我街道只要唔戴口罩嘅话呢，就会有人望住我，或者甚至有人多事话戴返口罩啦，咁样诸如此类。而家我咁样跟住我先，好似冇戴口罩喎，跟住就冇人望我。 咁其实大家心照啦，即係嗰陣时亦真係有疫情有成，而家香港内部撚有疫情咩？ 大家都知道鸠做㗎嘛，咁就政府鸠做，咁又唔系鸠做囉。香港人特色就系咩？跳奉公守法，睇到睇到佢奉公守法咯，睇到睇唔到嘅头揾期啊嘛，啲人都系。 重点系条嘢系而家冇任何意义啊嘛，真系疫情爆得好紧要嗰阵时候，大家都惊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就系而家系冇卵事噶嘛。 屌， 话 同我特派专员话斋，屌日本而家爆咁紧要，佢咪一样照出街，又唔去日本周街，又周街睇死尸，屌噏嘅啫嘛啲嘢。 呢个你讲噶就系咁啊，呢个就有啲咁嘅问题咯，吓咁啊，差 唔多啦。 咁啊，两单嘢就都勉强出咗节出嚟啦。即系因为好多人都话冇兴趣去，但有兴趣知道到底人多唔多，咁我话翻俾大家听报告话咯。 咁啊，书展都系书展就系、是、我今年好多人听话冇去书展，咁我去咗，咁啊 OK 啦，讲几句啦，即系叫做唉，头成年冇搞过啦，俾啲即系点都要俾下面嘅，我啦又即系作为即系作为啲书展老客，虽然我系使钱少嗰批人嚟嘅。 啊，唔好意思，我好认真噶，如果冇稿写嘅话咧，我系唔会去噶啦。即系今年系有邀稿我先过去嘅咋， 意外地亦都 OK 啦。 啊，好啦， 好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睇下嗰个专题有冇讲唔讲，够唔够料讲啦。 嗯， 好，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